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宋子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51集，第一次。蒋晨和周思月两人出门，门框还没出呢，蒋晨一脸破罐破摔的口气：“ 行，你甭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” 俩人从小穿一条开裆裤长大，怎么会不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，也何曾动摇过下定过的决心。周思月也清楚明白得很，蒋晨当兵这事儿并非一时冲动，从小俩人就坐在草丛堆里聊过关于长大的梦想。蒋晨说想当兵，周思月屈着脚，手臂搭在膝盖上，搭住蒋晨的肩笑说：“ 行，你当兵，我给你研究武器。” 研究什么武器？ 蒋晨以为那时周思月的梦想是当核弹武器专家。那阵阿富汗战争频发，到处都有难民仓皇逃生，在枪火炮声中四处逃窜。他们的眼神无辜又绝望，每一个人都极力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。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，少年强则国强。谁说当兵的没出息？谁说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呢？ 老子将来要守护的就是脚下这寸寸土地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 12月底，征兵结束，蒋晨保留学籍，入伍南京市武警总队服役。在高考还没来临之际，他们经历了第一场离别。火车汽笛声长鸣，响彻长空。少年提着行李，挥挥手，也没回头。淹没在人头攒动的人海里，宋子琪对着那茫茫人海喊道：“ 哥们在这等你，放心吧，我们会帮你照顾老蒋的。” 十几岁的毛头孩子彼时兴冲冲地说着雄心壮志、豪言壮语，也不知未来即将面对的是什么。火车开动，咣当咣当滚着车轮，不知哪个窗户里就坐着蒋晨孤独的身影。周思月第一个转身离开，丁宪知道他比谁都难过。在众人还没跟过来之际，他第一个跟上去，伸手轻轻握住他抄在裤兜里的手腕。男孩微怔，竟慢慢把手抽了出来反握住。人群散去，身后的人追过来，孔沙迪在后方喊：“ 仙仙，等等我！” 唰的一瞬间，像触了禁忌，手又松开，看着空了的手掌，周思月自嘲一笑，慢慢抄回兜里。在蒋晨走后没多久，刚巧那阵飞行员提前招飞，宋子琪决定报考飞行员。大约是被蒋晨触动了，他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。 我小时候觉得开飞机的特帅，真的，我以后要是能开上飞机，让我现在去死我都乐意啊。 孔沙迪模仿着宋子琪说话时的神采奕奕给丁宪转述：“ 你不知道他嘚瑟那个劲儿，就好像人家肯要他似的。”“ 那你俩怎么办？”“ 分手，不然能怎么办？我让他放弃梦想可能吗？反正我做不出来，就让他自己跟飞机过一辈子去吧，我去成都找个高富帅嫁了。”哼。 孔沙迪说这话时眼神涣散，只有丁宪知道他这话里的赌气成分居多。可丁宪很理解孔沙迪， 舍不得他放弃梦想，又舍不得放弃他，那就让他放弃自己吧。毕业即分手，这话还真不假。 宋子琪很顺利地通过了飞行员招飞的面试和体检。孔沙迪的心情一日比一日抑郁，而丁宪看着自己的成绩单，情绪也高涨不起来。1月，寒冬将至，北京城外冰天雪地，雪花飞舞。丁宪回乡下过年的前一晚，两人在房间里写作业。他哪有心思写卷子，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望着窗外发呆。周思月刚翻完一本编程书，正倚在床头打游戏。他一条长腿闲闲地屈着，手搭在膝盖上，眼皮都懒得抬。半小时后，周思月丢下游戏机过来拎他卷子检查， 然后就看见一张无比干净且平整的数学卷。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 丁宪低下头，羞愧。谈恋爱影响学习是真的，随着他跟周思月的关系一层层越近，他每天想的东西就越多，一想多就着急。万一他考不上清华可怎么办呢？万一周思月在清华遇到了更好的又该怎么办？这一想就更着急了，越着急越学不好。周思月比他还着急，一着急口气就凶，恨不得帮他去考了。有时候急了，脱口而出一句又蠢又笨，虽然也是开玩笑的语气，但在丁宪听来就极其不舒服。 我也是需要关爱的好吗？凭什么到了别的女生那儿就是态度谦和，到了我这儿就气急败坏？ 周思月蹙眉，知道这丫头有点吃软不吃硬，倒也没发脾气。他倚着桌沿，居高临下地睨着她，声音轻悦地问了句， 还考不考清华了？ 不考了，我要去杭州上普本。 丁宪小脾气也上来，将卷子一甩，赌气地说。而周思月本来还想呢，实在不行就在北京上个普本得了，也不是非要他考清华。 杭州有什么东西勾你魂了是吗？ 周思月坐在椅子上，极其平静地看着他，真是很平静。他问， 许科？ 丁宪猛然想到，对呀，许科在浙大，年前还给他寄了封信回来，被周思月看见了。不过他挺坦荡的，怕周思月生疑，还特地把信给他看了。人家倒是不屑，切了声，说了句无聊，低头写题去了。哪有不吃醋的男生啊，只有不够努力的助攻啊。不过丁宪倒是没觉得他吃醋，因为他问得太冷静了，像是随口一问。丁宪开始收拾东西，憋着劲儿，砰砰砰把几本书和文具一鼓作气全丢进去。 我先走了，明天还得回家过年呢，谢谢你跟阿姨这一个学期的照顾啊。 周思月坐在椅子上，静静地看着他坐。收拾完东西，丁宪把包往肩上一跨，踹了一脚他的凳子。 让让，我要出去。 周思月没动，窝在椅子上，眼神讥诮地看着他。丁宪就受不了他这种什么都了然于胸，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，好像全世界的人就他最聪明，都拿别人当蠢货。越瞧着这张俊脸越来气，脚下力道也越发用力。 倒了八辈子大霉了，喜欢你。 真不考了？ 周思月忽然站起来，立马给他造成身高压迫。丁宪觉得自个儿连喘气儿都矮人一截。 不考了不考了，反正你也不 话落一半，后脑勺忽然被人扣住，微微往上一提，高大的身影弯下来，温温软软的嘴唇被人附住。丁宪就这么傻愣愣地瞪着一双浑圆的眼睛，眼睁睁看他亲下来。丁宪能清晰地听见少年的清喘，像只温柔的猎豹，以及他自己咕咚咕咚即将要破腔而出的心跳。时间似乎静止了。丁宪闲得开始数起了对面少年的眼睫毛， 一根，两根，三根，每一根都好长。 周思月的唇心很薄，但比他想象中要软要舒服，只是脖子贴着有点酸。丁宪恍然间顿悟，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电视里那些情侣亲着亲着都要转一转。 要不转一下？ 你闭嘴。 哦。 少年耳根红透，少女羞涩。屋外一排梧桐树并肩顶立，似乎在为他们放哨。风轻摇，惊动了屋内的人儿，迅速分开，透过窗户往下望，虚惊一场。屋里气氛微微紧张，男孩尴尬地用手揉了揉脖子，靠在桌沿上。丁宪抽过书包，踹开椅子，猫着腰从他身边迅速溜走。 再见。 周思月望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第一次对自己起了疑虑。 应该没跑了。 丁宪在延平待了一整个寒假，镇里过年热闹，到处都是小孩放鞭炮，随便走两步就听到身后砰砰砰直响。特别是丁宪不常回来，几个相熟的小孩追着丁宪扔炮仗，丁宪无处可躲，脚上生生被人砸了几个炮仗，也只能捂着脑袋尖叫。还是许科出来解了围，把小孩们轰散，随后又跟个老大哥似的宽解了几句。原本啊，丁宪倒没那么想周思月，一看到许科，脑子里那张脸就再也藏不住了。他想飞回来立刻去见他，想给他揉脑袋。好不容易挨到开学，叶婉贤跟丁宪一起回了城里，头天便去了周家感谢周夫人这段时间对丁宪的照顾。刚坐下，丁宪便开始东张西望，也没瞧见那人的身影，这才从周夫人口中得知周思月去参加大学课程去了，中午还跟一个教授吃饭。无论怎么看，他的前途都是光明的。转眼开学了，百日誓师。刘江作为年级组教师代表，在国旗下慷慨激昂地宣读誓词，周思月则作为学生代表领着他们这帮小兵宣读。周思月一上台，底下就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。他穿着很随意，一身休闲棒球衫加运动裤，身形高大地站在国旗下，清冽又磁性的嗓音传遍学校各个角落。其实他很少参加这种活动，换句话说，他这人不太喜欢出风头，一向对这种活动敬而远之，这回也算是帮了杨维涛一个忙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，下一集再见了。